郭林任由乔家张牙舞爪地冲他嚷嚷半天，但是聪明的没回嘴。乔简是乔家一辈子的软肋，这个时候多说多错。但是郭林承认自己鼓吹乔简去考公安大学是有私心的。他反手抓住乔家的手腕。 你弟要考警察，镇审上是不允许直系亲属服刑的。所以说乔家，你给我记住，任何情况下你不能犯糊涂。 乔家这个人疯起来，天王老子也拦不住。从他这次冒死救耿伟，郭林隐隐就有种感觉，乔家在某种时刻是会选择鱼死网破的。他不一定劝得住乔家，但是为了乔简，无论如何这个人总会顾及几分。但是他口中的政审乔家并不太懂。 什么叫政审？ 就是政治审查，所有报考警察的学生直系亲属必须没有重大犯罪记录。 这什么破规定啊？ 这是合法规定。 郭林对乔家的用词习惯性不满，而乔家则是琢磨着郭林这几句话的意思，心里有点五味杂陈。所以说人不能有太多牵挂。乔简本来就已经把他拴了十几年，现在又多了一个郭林，以后恐怕他想甩都甩不开了。两个人一时间都没有说话，彼此沉默以对地坐着。大概过了一会儿，郭林才想起手上的粥，又给乔家喂了几口。 对了，你一会儿想干什么？ 这碗粥乔家从中午嚷嚷到晚上，所以刚才郭林特地出去买的。300年没住过院，乔家很懂得把握时机谋取福利。郭林也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想提什么非法要求赶紧说。 啊，想洗澡。 自从郭林被暴风通缉，他就没怎么睡过觉洗过澡。再被阿松那小子一通折腾，身上混着伤还带着血，都要臭了。但是这个要求结结实实的难为到了郭林。 你现在一身的伤怎么洗澡？ 正常情况伤口不都是几天不能下水，别提乔家这还是伤叠伤的。 不洗给我擦一下吧，真的快忍不了了。 乔家的语气难得有些可怜，虽然郭林明知道他是在耍手段，但是说实话在这个当口他也实在是没法拒绝乔家。犹豫了一会儿，他叹口气， 行吧，我给你擦一下。 那得嘞。 乔家满意的狂点头，因为扯到伤口还咧了下嘴。而当郭林把手上的粥碗放下时，再回头乔家的衣服都脱干净了。曾经的郭警官一脸黑线。 你动作还挺麻利的。 警民合作嘛。 乔家无所顾忌地躺在病床上，脸上噙着得意的笑容。至此他终于发现了眼下的不好，想必郭林现在的脸色一定是非常精彩的。郭林给乔家擦身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不可描述，因为郭林也从来没这么伺候过一个病人，难免有些手忙脚乱。尤其乔家并不是个配合度太高的人，折腾到最后俩人都是一身汗不说，乔家更是疼得龇牙咧嘴的骂了半宿。不过就是这样的几个小时却让乔家特别知足。虽然明知道外头的腥风血雨并没有真的结束，但是在他的内心多少会有一种以后都是这种岁月静好的错觉。就像失去视力是毫无防备的一样，乔家恢复视力的时候也毫无预警。就是他某次睁开眼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有了光亮，再然后缓慢的他就能看到比较靠近自己的东西了。当时他第一个反应是去找郭林，不过可惜的是他瞎的时候和他看见的时候郭林第一时间都不在。郭林当时在外面接电话，这通电话是耿伟打过来的。 阿松说他愿意指证暴风，但是暴风身边真正让他参与的事情并不多，价值性一般，你怎么看？ 抓不到暴风的把柄，他就没什么用。 那怎么办？我留不了他多久了，你们省队见天的跟我要人。 不行就用他换宋东梁，反正你那边也扣不住两个人，其余的不是我们操心的事，但是你得确保我和乔家的身份不能出问题。 郭林本来也没打算用到阿松。那晚上的结果，无论这小子是被乱枪打死还是被抓，也都是自食其果。耿伟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口。 你的身份没问题，但是乔家我不能做保证。 郭林的眉头瞬间就皱起来了。 什么意思？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阿松那小子在外头还安排了一个守门的。抓捕的时候太混乱，那小子趁乱溜了。我们确实是按照剧本演的，所以你的身份基本安全。但是乔家为我出头这件事情，跑的那个知不知道就不好说了。 虽然耿伟已经抓紧派人在找那个小混混，但是一时之间很难逮到人。何况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他说没说出去，谁都没办法保证。耿伟的话让郭林的心里立刻就沉了一下，他想了一会儿。 看来暴风那边我得抓紧回去，阿松身边的人我还有办法查，得尽快把人找出来。 还有杜子平那边你打算怎么着？ 计划继续。 郭子。 耿伟已经很久没这么叫过郭林了，突然这么一声叫得郭林有点愣神儿。但是说话的人并没察觉到手机的另一头有任何的不对。 其实有些事我们尽力就行了，你不是非要扛到最后。 经过这一次，其实耿伟也想了很多。实话说，这次如果不是乔家，可能耿伟已经盖上殉职的国旗了。耿伟不怕死，也不后悔自己做的选择。但是人经历了生死一线之后，往往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如果郭林失去不起他，其实耿伟身边也只剩下郭林这一个过命的兄弟了。他不希望最后大家都赔进去，那样的正义即便得到了也是毫无意义。郭林能理解耿伟的想法，但此刻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们放弃，下一次想要抓他们只会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而这个道理耿伟自己也是清楚的，所以得到了郭林的答复，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 好，那就听你安排。 郭林挂线之后又静静地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现在宋东良已经在警方手里，暴风就是个瓮中之鳖，想什么时候抓他也不过是警方这边的计划什么时候收网而已。暴风自己应该也很清楚，宋东良出事相当于他被逼到了悬崖绝境，如果他后头的人不出面，他绝对没有脱身的机会，所以是终极一战了。郭林的眼睛下意识地眯了起来。等郭林再推门进入病房的时候，乔家的视力刚好恢复到可以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影接近自己。他下意识在自己眼前晃了晃手，然后抬头对郭林说： 帮我叫医生吧，我视力可能恢复了。 郭林先是一愣，随即有点无奈地叹口气。偷来的半日浮生真的太快了，他和乔家都知道，离开医院，一切就必须回到正轨的轨道上去，而他们面临的依然是无处不在的危险。乔家的视力情况很好，医生做了检查之后，确认他三天之内就会逐渐恢复到原本的状态。至于他身上的伤，也因为乔家一直不错的体质恢复良好，根据医生判断，不用几天乔家就可以出院休养了。两个人回到病房的时候都没说话，乔家坐在床边不知道琢磨着什么，而郭林则是随手抓了一个橘子剥起皮，虽然剥完了自己也不吃。 暴风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最终话题还是乔家先开的，避免不了还不如坦然点面对。郭林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 我想宋东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会是很致命的打击，我们等待合适时机应该差不多要到了。当时你那边黑豹你准备怎么解释？ 我不需要解释什么，我跟阿松过不去谁都知道，宋东良手上拿着暴风的命脉，我掺和一脚也是合情合理。 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郭林下意识把手上的动作放慢了，他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开了口。乔家觉得郭林要说的不会是什么好事。 什么？ 那天耿伟 抓捕逃掉的一个阿松的小跟班，不确定会不会给你惹麻烦。 虽然面上看乔家给阿松抓的人一个跑路的机会似乎也不是完全讲不过去的事儿，但麻烦的是耿伟的身份是警察，无论如何乔家也没有帮耿伟开脱的理由。乔家因为郭林的话陷入沉默，显然他也觉得这个麻烦不小，主要是黑豹已经对他起疑了。人怕的就是联想，尤其是靠违法犯罪发财的这帮人，有一点风吹草动那是宁错杀不放过的。